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朋友的收听。今天和红酒一起来搭班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希望大家能够听着听着就笑了， 哎， 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笑口常开， 哎，笑一笑十年少嘛。 嗯， 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叫做诙谐的断代史。 这个名字就很有特点。 哎，它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位作者，是一个引进书。 嗯， 意大利这个作者呢叫做查尔斯·斯佩罗尼啊，是他编的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妙语录》。 哎，这个作者呢，1911年出生啊，1984年离开了我们。他在意大利出生，在美国进行学习，后来呢，担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学院院长的这样一个职位。后来呢，他就编纂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妙语录》，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样的一本书 啊。那什么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妙语录》呢？在这本书的封底啊，有这么一小段说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文艺复兴时期啊，是一个特别诙谐聪慧的时期吗？这个西方文明的辉煌时代，见证了对形形色色、趣闻轶事、名言警句、俗文谚语一种超乎寻常的兴趣。妙语涉及了，节日啊、婚姻啊、誓言啊、传统以及历史事件啊，从中可以看到各色人等的诙谐轶事与人间喜剧。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呢，对民间日常生活啊充满了兴趣，他们就记录了这些妙语、俏皮话和笑话。在这段时期，诙谐是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诙谐的断代史里边，这个妙语它并不单纯是逗乐，它还有这个智慧在里面。 对。 那这本书的导读里呢，我给大家稍微的挑几段读一读啊，就可以让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说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诙谐呢，是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啊。那到后来，文艺复兴之后，17、18世纪的诙谐或者说俏皮，就成为了欧洲的一种文学风格，甚至审美的尺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法国也好啊，或者是因为我们知道法国人是很幽默的，跟德国人还不太一样啊。那包括像美国也好啊，他们都 提倡幽默。 其实他们的就是西方这种幽默的源头是来自哪儿呢？按这本书的这个概念来说，就是从文艺复兴，它是一个开端。因为它那个幽默不是那种傻幽默，不是那种逗人乐要去隔着人家那种啊，它是和智慧伴生的。它是偏重于睿智啊、见识、理解、思考啊等等啊。那在这本书里头啊，文艺复兴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人们早就开始收集妙语了。比如说这本书里介绍的第一位啊，叫波乔·布拉乔里尼，就是最早收集笑话的人啊。他们对这个日常的生活呀充满了兴趣。这本书呢，其实他收录的玩笑其实是可以称为叫气闻轶事或者幽默故事的这种短小的作品啊。这本书的成书，它是分很多个不同阶段的，因为刚才红月说了，它是一本编著的书。那这本书里每一个作者或者说每一个收集这些段子的人，他都是来自不同的年代啊，最早可以到15世纪的中期。那本书叫《笑话录》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作者，他书里大部分是这种喜剧的、滑稽的、幽默的这种轶事，可是呢又很讲究文字的这种诙谐。亚里士多德之后啊，其实啊，这个西塞罗曾经对两种幽默做了区分，我们这个一下跨度挺大，又从那个文艺复兴时期跨出去了，跨到更早2000年前去了啊。西塞罗就曾经说，这个幽默啊是什么呢？第一种是贯穿于演说始终的那种，另一种呢是个别的风趣诙谐之言。西塞罗还分了两种诙谐，一种是叙事型的啊，一种是产生于特别语言运用的。那在这个古典的轶事中世纪的这个宗教布道里穿插了很多的小故事啊、寓言、成语、谚语啊， 包括这种座右铭啊，还有警句格言啊、箴言啊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妙语录》是非常近似的，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把《妙语录》当作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小型的文化读本。 嗯， 因为它里边不单我们刚才说有幽默、有智慧，还有那么多不同的东西。诙谐这个东西呢，它是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字的能力在出现的时候，它是一种学问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有实际用处的能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这个电视啊或者书本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机智幽默的人，他们是有极致的，就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会突然生产，就会突然生发出一些智慧来，一些幽默的话语来。他们是善于用这种讽刺挖苦啊、调侃啊来应对，所以他们跟谁说话都不吃亏。但是这种回嘴是一种有文明教养的回嘴，和那种很呆呆的那种骂人脏话是不同的，跟那种尖酸刻薄的回嘴，就是没有教养那种表现也是不同的。拉拉杂杂跟大家伙说了半天啊，这个前言的一些东西，其实呢还没有完全说出来啊。但是因为他这个前言太长了，他是我觉得是当做一篇论文来写的，如果都给大家说完，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啊，这个让大家乐的时间就都过去了。 来讲故事吧。 对，我们还是讲故事。他第一位要给大家奉献出来的这个啊人物，就是我们从他这个一些集子里集来的啊，这个故事啊，这个人物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莱昂纳多·达芬奇。 嗯 啊，达芬奇呢，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这个科学家。我们都知道啊，他除了会画画啊之外，当年他还帮助他的怎么说，他的恩主啊，发明和建造这种战争的机器。我们现在看一些包括坦克装甲车呀，包括这种飞机呀，在那时候其实达芬奇都设计了，但是只不过就没做出来而已啊。那他也是一个特别的，怎么说，他除了画画和设计那些机器之外啊，他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喜欢用滑稽的故事来点缀自己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呢，差不多选了达芬奇的20篇轶事。那这篇20篇轶事其实就是基本上他所能记下来的所有的东西了。那这些轶事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都不是原创，但是都呢简洁明了。大部分这个轶事啊，这个用语其实是不是特别符合当下我们的这种习惯的，而且可能有一些色彩啊，因为那种色彩是当时的时尚。但是我们在跟大家读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给大家读这些东西，您完全可以放心。 嗯 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篇啊，两位修士，一个商人和一只鸡。在每年一些特定的日子里，方济各会修士遵循着某些禁食的规令，就是禁食啊，食品的食。 禁是这个禁止， 禁止的禁， 禁止的禁。 不在修道院里吃肉，但是如果在旅途中的话呢，由于他们是靠化缘为生的，所以呢，允许吃摆在他们面前的任何食物。恰好有一次，两个院士在旅行途中来到一家小客栈，与此同时啊，一个小商人也来到了那儿，他们就共桌而坐。由于这个客栈太简陋，只有一只煮熟的鸡被端到了桌子上。商人觉得自己不够吃啊，然后就对修士们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段时间啊，你们在修道院是不准吃任何肉食的，对吧？修士们听后不得不答呀，按照规矩确实如此，没有争议。小商人诡计得逞，就把整只鸡都吃了。修士们只好尽其所能的通过其他方式来填饱肚子了。吃完中午饭之后，三人结伴而行，走了一段路，就遇到了一条很深的大河。修士们很穷啊，而商人呢很吝啬，也没弄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涉水而过。一位赤脚的修士出于友谊啊，同意背着商人过河。当修士来到河中央的时候，他恰好想起了教规，于是呢就像圣克里斯托夫那样停下来，转过头去对骑在身上的商人说，告诉我，你身上带钱了吗？商人答道，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像我这样的商人怎么会不带钱跑出来做买卖呢？修士说道，哎呀，我们的教规禁止我们身上带钱呢。然后就立即把它丢进了水里。 这个商人认识到这是修士对他诡计的巧妙报复，羞愧的是满脸通红啊，但是也只能佯装无视，笑着接受了这样的报复。 嗯，挺有意思。 那个时代的幽默。 对对，但是呢，好像离我们现在来说也，怎么说也不觉得特别 那么遥远， 对，也不觉得特别遥远，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嗯， 这个读完了这个一篇吧，就读完一篇，因为这个其他的达芬奇的那个都太短了啊，而且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有的那种幽默不太适合我们，那我们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叫波娇，布拉乔里尼啊，通常被称为波娇啊。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比较有趣儿的故事。先给大家读一个给疯子做治疗的医生。我们中的某些人在谈论那些养着猎鹰和猎狗的人的虚荣和愚蠢。保罗曾经说过，毫无疑问，疯子都是从米兰来的，这完全正确。于是他应我们的要求说出了下面这个故事。从前在米兰有位医生专治精神衰弱和疯病，他的房子里有一个院子，里面有一口肮脏发臭的池塘，他把病人绑在一根柱子上，然后把他们浸在池塘里，让水淹到膝盖或者屁股那么深，有时则更深一些，根据他们的疯病的程度而定。他把他们空着肚子泡在水里，直到他认为他们被治好了为止。有一次，人们给医生送来一个病人，他把病人浸到水里淹到大腿那么深。两星期以后，这位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请求医生把他调离池塘。医生满足了他的要求，条件呢是他不能离开院子。这几天行为如果一直正常的话，就允许他在这间屋子里走走，但是约好病人不能够走到大街上去。有一次啊，当这位病人站在房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人拳头上架着一只鹰，骑着马朝他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两只猎狗。因为病人已经记不得他发病以前所做所闻的事儿，所以他见到的都是新鲜事儿。当这位年轻人走到他跟前时，病人就问：“请允许我问你几个问题，你骑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啊，这是一匹马。”年轻人答道，“我用它来打猎。”“那架在你拳头上的叫什么呀？它有什么用啊？”“哦，这是鹰啊，被训练以后用来捉这个野鸭子。”他们用来追些野鸭子什么的。病人又问：“那跟在你后边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啊，你说他们呀，他们是狗，被用来追鸟兽的。”“哦，这很好，但是你一年打猎，你总共能挣多少钱啊？”“哎呦，这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大概不会超过6 dukat 吧。”“嗯，那你在你的狗鹰马上面又花了多少钱呢？”“这得花了有50 dukat。”病人马上被这个年轻骑士的愚蠢吓呆了，他说：“哦，上帝啊，你最好赶紧在医生回来之前离开，因为你的疯病太重了。你要落到他手里的话，他会把你跟其他人一样扔到池塘里去治疗。我敢肯定，他会让水淹到你的脖子的。”哎，这是这样一个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就是。虽然就是我们能从确实就像刚才我读前言里说的一样，我们能从这个故事里头了解到当时一些社会背景、一些文化，比如说治疯病会搁到池塘里头去啊，让他受那个苦，受不了。 跟现在不一样。 那不一样，现在那就是吃药嘛。 现在吃药、打针都属于这种疗法。 对对对，嗯， 那时候相当于跟放逐差不多。 哎，对，然后让他受受罪哈、用那种方式啊来治疗，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会。这个骑马啊，驾鹰打猎呀、跟我们的古时候也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呢，这个，然后这两种一出现冲突之后，我们发现笑料就出现了。 嗯哼。 那下面再给大家读的这个呢，还是不交的，还是薄交的啊。这段故事呢，还是跟医生有关，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薄交这么喜欢医生。一位愚昧无知却又机灵聪明的医生常常带着学徒去给病人看病。照他的习惯，他先搭搭病人的脉搏，如果觉得病人的情况比平时更严重，就责备病人，说他吃了无花果呀、苹果呀或者其他什么他所禁止病人吃的东西。因为病人常常确实是这么做了，也就承认了。于是呢，人们就认为这位医生无所不知， 甚至能够觉察到病人的欺瞒。学徒呢，就常常对这些感到惊讶。有一次就问医生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呢？是从脉搏呀、听诊啊，还是用了什么高深的技巧呢？医生为了回报学徒对他的忠诚，就跟他说了这个秘密，是这样的。他说，哎，当我呀走进一个病人的房子的时候，我会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我就看看这个地板上是不是有这个水果的残渣呀，或者有什么无花果的皮子呀、栗子的外壳啊、果壳啊、苹果皮呀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我发现了一些残渣，我就可以怀疑病人吃过某样东西。所以呢，如果他的病势转重，我就责备病人，我就说他太不知道节制，以至于病情加重了。这样呢，我就不用对这个负责了。 嗯。 过了一阵子，这个学徒呢开始自己行医了。他经常照猫画虎，根据所发现的证据责备病人不遵医嘱，乱吃这个乱吃那个。有一次他去给一个贫穷的农夫看病，开了一剂药，告诉农夫啊，如果照他说的去做，很快就能康复。第二天呢，当医生再去给农夫看病的时候，发现哎，病情变重了。这时候这个医生他由于确定不了原因，就开始环顾四周，但是却发现找不到一点残渣。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病人的床底下有一副驼鞍，驴子用的驼鞍。他立刻激动起来，大喊，跟这个农夫说，你怎么这么不知道节制啊，啊，你竟然没有因此死掉，你真让我惊讶啊，你居然把整个驴子都吃掉了啊，然后把这个鞍子搁在这儿了。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哎呀，其实现在我们的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电线杆子上贴的医生啊， 也类似， 他们干事的时候也类似。嗯，那我们就一个串一个下啊。刚才是医生对医生，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驴子，那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驴子的。某个乡绅想要夺取一个吹嘘自己无所不能的仆人的财产，为了达到目的。乡绅就要求仆人，你得教会这个驴子读书啊，否则我就重罚你。仆人的回答呢，说也行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你得给我很长的时间，你要给我相当长的时间，我才能去教这个驴。乡绅就说，行啊，我可以给你时间，你说吧，你要多长。仆人说，那你给我10年吧。人人都取笑这个仆人，说他担负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呢，仆人却这样安慰关心他的朋友，说，嗨，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在1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啊，要不就是我死了，要不就是驴子死了，要不就是我主人死了，所以没事儿。所以你看，其实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说有幽默，但实际上那幽默里确实是有智慧的东西， 有智慧 啊， 里边还有一些小哲学，是吧？ 这个特像什么呀？前段时间这个看这个，一个朋友给我转述了一段话，是他从这个，逻辑思维一本新出的书《成大事者不纠结》里边来的，就类似于叫什么什么过去什么什么，过去不纠，未来不迎，什么当下不杂，啊，就跟这个仆人做的事儿其实是一样的，未来太远，我不去想了啊。当下，哎，我就咱就说当下的事儿啊，只要是脑子里别那么乱，就过一个就完了。过去已经过去了，不想 纠结了。 对， 别纠结了， 对对对对 啊，活在当下嘛，现在。 对，还有时间的话，那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啊，听这几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不是那种纯傻逗乐。 对，看看文艺复兴时期怎么幽默。 哎，某人在被抬去埋葬时，忽然开口说话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住着一个叫尼尼亚卡的傻瓜，他不爱发火，很和蔼。一些爱开玩笑的年轻人为了嘲笑他，决定让他相信自己病得很厉害。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然后在某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安排他们中间的一个碰见他，问尼尼亚卡，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我看你这个脸色很苍白啊，而且一脸的苦恼啊。尼尼亚卡就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过了一会儿，当尼尼亚卡走了一段路，那伙人中的另一个成员就出来了，问他，哎，尼尼亚卡， 你是不是正发烧呢？我看你那脸怎么那么苍白，而且很憔悴啊。这个时候妮妮阿卡就开始怀疑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在他漫步而行迟疑不决的时候，又碰到了这群人里的第三个。那个人一见他就按事先的约定好了，说：哎，妮妮阿卡，你的脸色很清楚的表明你现在病得很重，哎，你发烧发得很厉害。妮妮阿卡这个可怜的家伙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他停下来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真的发烧了。这时候第四个人走到他跟前说：哎，兄弟，我看你肯定是病了，哎，你怎么不躺在床上去？我太奇怪了，你现在这样应该回床上躺着去，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啊，你要回去的话，我会像一好兄弟那样我照顾你，啊，回去。妮妮阿卡就回家了，他就好像真的突然得病了一样，躺在床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不一会儿呢，有个自称医生的人来看他，诊过脉以后，医生就说：哎呀，这个可怜的家伙恐怕要病死了。 嘿， 床边的其他人就说呢：哎呦，是啊，你看他就要呼出最后一口气了，他的脚正在变冷，哎，他在咽气，哎呀，他的眼睛正在失去光泽啊。最后他们一起说：哦，妮妮阿卡死了，让我们合上他的眼睛，把他的尸体装到棺材里抬出去埋了吧。这群人一边做这个事儿一边还说呢：真不幸啊，我们损失多大呀，妮妮阿卡是个好人，我们的好朋友。他们装着互相安慰，而妮妮阿卡呢就像真的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死了。那群年轻人呢把他放在棺材架上穿过市区，有路人问：哎，怎么回事啊？这群就说：哦，我们把妮妮阿卡抬出去给埋了。一路上有很多人加入了这场闹剧，说他们正在把妮妮阿卡送往墓地。一个酒馆的老板突然在这时候插嘴了，指着妮妮阿卡说：这家伙他其实就是一流氓，是一臭名昭著的窃贼，这妮妮阿卡他就应该被绞死。妮妮阿卡听到这些话立刻从棺材架上抬起头来说：我如果不是死了，我一定会对你这个流氓说你在撒谎。送葬的人们哄堂大笑，把他丢在棺材架上一走了之了。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启社，朋友们再会。 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知己，不一定和我这样子如此亲密，害怕有一天自己真的就离不开你，距离让我们怎么靠近。我知道自己和你有很大差距，爱情却让我再一次身不由己，受过伤的人怀疑，尽管这来之不易，拼命的争取不如放弃。我配不上你，纵然很努力，我喜欢你，心里却没底。我没有歇斯底里，我只是望尘莫及，就像买不起心爱的衬衣。我还在原地，你飞上天际，我喜欢你，想一想而已。总是说后会有期，有天会在一起，只是在一起的两个人不是我和你。你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知己，不一定和我这样子如此亲密，真的就离不开你，距离让我们怎么靠近。我知道自己和你有很大差距，爱情却让我再一次身不由己，受过伤的人怀疑，尽管这来之不易，拼命的争取不如放弃。我配不上你，纵然很努力，我喜欢你，心里却没底。我没有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